风往北 马把一切销毁，我往北追，又迷了路的对，我只有往前飞，退不回北方，没有你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美，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美。最后回到

傻，我的眼神和别人不一样，如果你懂，请你别走。 大街上大海中我都跟从，怎么想怎么痛一起感受，要多爱要多从全部接受，就是不见你的温柔。

是这样的夜晚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。这样的夜晚，